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07年，演播刘军。 11月底的火灾发生在我们设在采尔大道的唱片厂，烧得一干二净。我们正处在兴旺发达的时候，不敢撒谎，我们每天生产36000张唱片，人们几乎立刻就从我们手上抢走了这些东西。我们留声机零售部门的营业额达到每年1200万马克，因为我们2年来在汉诺威生产双面都可以放的唱片，所以生意尤其好。这种产品当时只有美国才有，大多数是军乐，少量的为了满足高雅的需求。后来拉帕波特，也就是鄙人，终于成功地说服奈利梅尔巴同意录音，就是伟大的梅尔巴。起初他很不自然，就像后来的沙尔亚平一样，面对魔鬼玩意儿，这是沙尔亚平对我们的最新技术的叫法，他甚至丧失了自己柔和的男低音。约瑟夫·伯林纳和他的兄弟埃米勒·伯林纳于上个世纪末在汉诺威建立了德意志留声机厂，后来又把总部迁到了柏林，居然以区区20000马克的注册资金走上了一条十分冒险的道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约瑟夫·伯林纳对我说，打点行装，拉帕波特，你得赶快动身去莫斯科，别问我用什么方法，反正要把那个沙尔亚平弄来。不敢撒谎，我立刻上了下一班火车，没顾上多花时间打点行装，但是带上了我们的第一批速转唱片，上面有梅尔巴录的，可以说是作为见面礼吧。这可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啊！您知道雅尔饭店吗？真是棒极了，在饭店的套间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夜。我们起初都是用玻璃杯喝伏特加，后来菲尔多终于在胸前画起了十字，开始唱起歌来。不是他那最拿手的鲍里斯·格多诺夫的唱段，而是修道士们用深沉的低音哼唱的那种虔诚的曲调。接下来我们改喝香槟酒，直到黎明时分，他才终于流着眼泪签了字，并且不时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因为我从小就有点瘸，所以当我催促他签字的时候，他大概把我当成了魔鬼。他之所以签了字，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著名男高音索比诺夫争取过来了，并且我还向他出示了跟索比诺夫签订的合同，可以说是作为样本吧。 无论如何，沙尔亚平成了我们第一位真正的唱片明星。这一下，所有的人都来了，莱奥斯勒查克、亚历山德罗·莫雷西，后者是最后一个为我们录制唱片的阉人歌手。然后我又在米兰饭店，真是不可思议。我知道，就在威尔第去世时住的那间客房的上面一层，将恩里克·卡鲁索的第一批录音曲目安排妥当，十首咏叹调，当然是独家专有合同。很快，阿德丽娜·帕蒂和其他几个人也开始为我们唱歌。我们的货发往世界各地，英国王室和西班牙王室成为我们的固定客户。关于巴黎的罗特希德商行，拉帕波特甚至成功的略施小计，挤掉了他的美国供货商。尽管如此，我作为唱片商也很清楚，我们不可能永远独占专有，因为只有数量大才行。而且我们必须化整为零，分散经营，这样才能凭借巴塞罗那、维也纳，还有不敢撒谎加尔各答等地的唱片工厂，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因此，汉诺威的火灾并不是灭顶之灾。当然，我们感到很难过，因为我们和伯利纳兄弟毕竟是在采尔大道从很小开始做起的。这两个人是天才，我只不过是一个唱片商。但是拉帕波特始终明白，唱片和留声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尽管如此，沙尔亚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要在录音之前在胸前画上无数次十字。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1908年，演播白杨。 这是我们家的习惯，父亲总是带着儿子。威廉·里卜克内西来哈森海德公园演讲的时候，我祖父就带上了他的长子。他在铁路做事，参加了工会。我父亲也在铁路干活，也是党内同志。提起俾斯麦当政的年代遭到禁止的大型群众集会，他总是实实在在地向我灌输那句颇有预言性的名言：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威廉的儿子就是卡尔·里卜克内西同志，来讲话的时候，他也把我这个9岁或者10岁的小毛孩带去了。要么是在露天，如果遭到禁止，就在烟雾弥漫的小酒馆。他还带我去过石盘道，里卜内克西在那儿为竞选演讲。2005年，我甚至坐火车去了莱比锡，父亲是火车司机，可以免费乘车。卡尔·里卜克内西在普拉格维茨的岩石洞介绍鲁尔区的总罢工，当时的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次罢工。他谈的不仅仅是矿工，也不只是鼓动人们反对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他讲的重点是将这种总罢工作为无产阶级大众未来的斗争方式，对此做了实实在在的颇有预言性的详细论述。他没有讲稿，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他还讲到了俄罗斯的革命和沾满鲜血的沙皇统治，掌声持续不断，最后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参加集会的人 我父亲说肯定有2000多人在决议中宣布要与卢尔区和俄罗斯的英勇的战士们团结一致。当时挤在岩石洞里的人也许有3000，我看得比我父亲清楚，因为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当年威廉·里卜克内西或者贝贝尔同志来讲工人阶级地位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家的习惯。无论如何，我这个小毛孩总是把里卜克内西同志增高了，可以说是居高临下的看，居高临下的听。他擅长在大庭广众演讲，从来不会有找不到话说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去鼓励青年，在露天场地，我听见他在数以万计的人头上面高喊：拥有青年的人就拥有了军队。这又是多么具有预见性的话呀！他对我们大声疾呼：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凶残的执行官和铁血的防护堤。这时我在父亲的肩膀上真的感到害怕起来。我今天还记得很清楚，他刚一提到必须和内部的敌人做斗争，就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到害怕起来。我大概就是因此而着急要撒尿，开始在父亲的肩上动来动去。可是我父亲当时很兴奋，并没有察觉到我的需要。我坐在上面渐渐地坚持不住了。那是在2007年，我终于透过背带裤把尿撒在了我父亲的脖子里。此后不久，里卜克内西同志被抓了起来，不得不在格拉茨的一个堡垒里蹲了1908年整整一年，再加上几个月。因为帝国法院根据他反对军国主义的政治言论给他判了刑。当我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尿了我父亲一脖子之后，他把我从肩膀上揪了下来。不管集会仍在进行，也不管里卜克内西同志仍在鼓励青年，实实在在地揍了我一顿，以至于我很长时间还能感觉到他的手。因此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当后来终于打起仗来的时候，我跑去参军，自愿报的名，由于作战英勇甚至还受到了表彰，在阿拉斯和凡尔登两次负伤之后被提升为军士。即使是在弗兰德当突击队长的时候，我也始终确信里卜克内西同志鼓励青年的那些话100个正确。他后来被几个自由军团的士兵枪杀了，再后来罗莎同志也遭到枪杀，他们俩中的一个尸体甚至被扔进了护城河。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1909年，演播黑丹。 每天去乌尔班医院上班的这段路，我总是骑自行车，而且被大家视为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因此，在6日自行车赛期间，我成了威尔纳博士的助手。这次在动物园边上的冬季自行车赛场举行的比赛，不仅在柏林和德国是第一次，而且在整个欧洲也是头一回。这种辛苦的比赛是前几年才刚刚在美国兴起的，那儿本来就是任何规模巨大的东西都能吸引关注的地方。因此上个赛季的优胜者纽约的弗劳伊德·麦克法兰西德和杰米·莫兰是作为种子选手，可惜的是德国的赛车手吕特不能来柏林参加比赛了。他和他的荷兰搭档施托尔在2年前的美国公开赛上曾经获胜，在帝国开小差是要被判刑的，他不敢冒险返回自己的祖国。但是施托尔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在赛车道上一出现，就立刻成为受到关注赞美的宠儿。当然，我是希望罗伯尔·施奈尔布林克和我们的自行车王牌威利·阿伦特都能够尽力为德国国旗增辉。 威尔纳博士一直在六日自行车赛的医务中心主持工作，就是说不分昼夜。我们也像赛车手们那样睡的是鸡笼大小的简易床，这些床在场内纵向排列，紧靠着那个很小的机械修理车间和稍微加了一些遮挡的医务室，我们总有事儿做。在比赛的第一天，宝兰就摔倒了，在他摔倒的时候还拉倒了我们的威利阿伦特，他们俩不得不暂停几圈比赛，由格尔格和洛森里塞尔代替出场，后者不久就筋疲力尽遭到淘汰。按照我们的医疗方案，威尔纳博士在比赛开始之前就要求测量每个参赛者的体重，但是这项工作直到六日自行车赛之后才补做。此外，他还向所有的赛车手提供吸氧服务，不仅仅是德国血统的。几乎所有的赛车手都听从了这项建议。我们的医务室每天都要消耗6到7瓶的氧气，这也成为这次比赛的巨大负担。经过还算按时完工的改建工程，自行车赛场里的150米赛车道完全变了模样。新夯实的赛车道被漆成了绿色，看台的立席上挤满了年轻人。在包厢和场内的前排坐席，人们可以看见来自柏林西区的一些穿燕尾服、缠白色腰带的男士。头戴巨大遮阳帽的女士们挡住了后面人的视线。第二天，奥斯卡王子及其随从人员就来到了皇家包厢。当时，我们的威利阿伦特已经落后了2圈。第四天，种子选手麦克法兰西德·莫兰小组和施托尔·贝尔泰特小组在第25圈的比赛中展开了激烈的你超我赶的竞争，而法国赛车手雅奎琳打了我们的赛车手施奈尔·布林克一个耳光。这时，看台上出现了一阵阵骚动，观众们威胁要私下处死雅奎琳。因此，比赛中断了一段时间，这个法国人被取消了比赛资格。这一天，皇太子殿下带着他的那些衣装艳丽的宫廷侍从也来观看比赛，并且情绪高昂地一直待到午夜呢。当他出现的时候，全场热烈欢呼，乐队演奏着轻快的军乐进行曲，同时也偶尔为看台上的那些狂喊乱叫的观众演奏一些流行小调。即使是在赛车手们不急不慌地绕圈的那几个安静的钟头里，强劲雄壮的乐曲也是不绝于耳，为的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亢奋。施奈尔·布林克这个结实的小伙子怀抱曼陀林边弹边骑，当然战胜不了震耳欲聋的军乐了。即使是在绝对没有任何出现任何令人激动的场面的清晨，我们也忙得不可开交。萨尼塔斯电器公司为我们的医务室安装了最新式的罗塔尔透视设备，以至于当少将军医教授施吉尔宁博士来我们这里视察时，威尔纳博士已经为参赛和已经被淘汰的赛车手拍了60张透视照片，这时可以向施吉尔宁教授展示了。教授建议威尔纳博士将来可以发表其中的一些资料，但是后来在一本权威杂志上发表时并没有提及我的工作。比赛本身也引起了我们这位贵客的一些好奇，教授观看了一直领先的施托尔贝尔泰特小组在第五天被美国种子选手超过的场面，后来当布洛克在冲刺时妨碍了贝尔泰特之后，后者宣称他的搭档施托尔接受了麦克法兰西德莫兰小组的贿赂， 但是这一指控并没有能够在比赛监督委员会得到证实。即使怀疑继续存在，施托尔仍然一直是观众们最喜欢的赛车手。威尔纳博士向我们的赛车手推荐生物鸡精、生物麦芽、生鸡蛋、烤牛肉、米饭、面条和布丁作为营养食物。罗伯尔性情孤僻，爱发牢骚，他听从自己私人医生的建议，用调羹大勺大勺地往嘴里送鱼子酱。几乎所有的赛车手都抽烟喝香槟酒，亚奎林甚至一直到被淘汰出局仍在喝波尔图葡萄酒呢。我们认为完全有理由假设，有一些外国的赛车手服用了使人兴奋的药物，这都是一些或多或少有害身体的东西。威尔纳博士推测是含马钱子碱和咖啡因的制剂。我就亲眼看见贝尔泰特这个满头黑色全发的百万富翁的儿子躺在床上瘾头十足地嚼着一块生姜根。尽管如此，施托尔贝尔泰特小组仍然落后了好几圈。在第七天晚上10点，弗劳伊德·麦克法兰西德和杰米·莫兰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5000马克的奖金。我们的威利·阿伦特落后17圈，这当然让他的那些最忠实的支持者大为失望。赛车场的门票一直到3月21号都已经卖光了，尽管临近结束时门票的价格已经涨了1倍。最后场上的赛车手从开始的15个小组减少到9个小组。当比赛结束的铃声鸣响的时候，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当两个美国人带着奖章绕场1周的时候，观众们给予了公正的掌声。而施托尔这个英俊的小伙子更是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呼。皇太子托尔恩和塔西斯家族的几位亲王以及其他的王公贵族当然是坐在皇家包厢里。有一位热衷于自行车运动的资助人甚至为我们的赛车手阿伦特和罗伯尔追上来的那几圈捐助了数目可观的安慰奖金。施托尔把他的一个荷兰生产的打气筒作为纪念品送给了我。在6日自行车赛期间，我们发现所有赛车手的排泄物中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威尔纳博士觉得这很值得注意。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10年，演播孙杨。 这刻我想说说那帮家伙为什么因为我叫贝尔塔，长得又胖，就把这么个绰号套在我的身上。我们当时住在职工宿舍，离厂子近，上班很方便，因此也饱受烟雾之苦。衣服晒干之后常常蒙上一层灰，孩子们也总是咳嗽，所以我经常骂骂咧咧的。我爹却总是说，算了，贝尔塔，在克鲁伯干几件工的都得要尽快赶去上工。那些年里，一直到搬出来之前，即使住得很挤，我们也把朝后面兔子笼的那间房子租给两个单身汉，我们那儿叫他们是搭伙的。而我用抠抠搜搜攒下来的那点积蓄买的那台针织机，连个摆的地方都没了。我的科比斯却总是对我说，算了，贝尔塔，重要的是雨别下到屋里来。我的丈夫科比斯在铸造厂做事，铸造大炮的炮筒，全是和大炮有关的东西。那还是在打仗的前几年，总有事情做，他们铸造了一个玩意儿，所有的人都自豪得不得了，因为这么大的玩意儿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住在我们职工宿舍的许多人都在铸造厂干活，包括住在我们家的那两个搭伙的，他们总是谈论这个玩意儿。这事儿啊，据说当时还是保密的，一谈就没完没了。据说看上去就像一枚迫击炮，是短炮筒的那种，准确的名字叫42厘米口径榴弹炮。有几次浇筑炮筒失败，还有其他原因拖延了时间。我爹却总是说，要我说吧，在真正打起来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克鲁伯就是要把这种玩意儿卖给俄罗斯的沙皇，或者卖到其他什么地方去。但是几年以后真正开战的时候，他们没有卖掉这些玩意儿，而是用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向巴黎咣咣咣地开火了。到处都有人提到庞贝尔塔，即使在那些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这都要怪那些住在我们职工宿舍的铸造工人，是他们最先用我的名字称呼这玩意儿，因为我是我们那一片最胖的。我可不喜欢成为别人到处谈论的对象，即使我的科比斯好心好意地对我说，他没有恶意。我对大炮这玩意儿从来就没有任何兴趣， 即使我们一直是依靠克鲁伯的产品生活，要我说吧，生活也并不坏。在我们职工宿舍，甚至就连鸡呀、鹅呀都可以到处乱跑，几乎每个人都圈养了一头猪。还有呢，到了春天，到处都是家兔。但是，这些庞贝尔塔在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这些玩意儿咣咣的一再打歪，法国人笑破了肚皮。我的科比斯最后也被鲁登道夫编进了战时后备军，因此他如今也成了残废。我们也不准继续住在职工宿舍了，只好靠我的那点积蓄租了一个棚屋。我的科比斯却总是对我说，算了，贝尔塔，就我来说，你尽管安安心心的再胖一点好了，重要的是你一直身体健康。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 1911年，演播张鹏。 我亲爱的奥伊伦堡，请允许我继续这么称呼您。在我们受到哈尔登这个无赖在报纸上发表的拙劣文章恶意重伤污蔑之后，我即使满腹怨言，也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抛弃了我的忠实的旅伴和出谋划策的朋友。尽管如此，亲爱的侯爵，我请您现在与我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我正式任命我的海军部长蒂尔比茨为海军元帅。他曾经在帝国议会恰到好处地教训了那个左翼自由党人。所有我的那些关于海军的草图，其缜密精细，曾经多次受到您温和的指责。我在那些无聊之至的会议期间，不厌其烦地在文件夹上面，甚至是在那些极其枯燥的文件里面，发挥我那点微不足道的才能。为了提醒我们，画出了法国的查尔斯·马特尔号和几艘一级装甲巡洋舰。最前面的是圣女贞德号，然后是俄罗斯的新式舰艇，先是佩德罗帕夫洛夫斯基号、波尔塔瓦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这几艘装甲巡洋舰。所有的炮塔清晰可见，就像一支生火待发的海军舰队。在一系列海军法逐步让我们放开手脚之前，我们拿什么去对抗英国的无敌舰队？充其量只有四艘勃兰登堡级的装甲巡洋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现在这些包围假想敌人的草图在我们这里已经找到了答案。亲爱的朋友，您可以从附上的材料里了解到，他们不再仅仅是设计方案，而是有的已经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更波离浪，有的正在基尔、威廉港和淡泽开始建造。我知道我们已经失去好几年的时间，可惜的是我们的人不太懂航海的事，需要在国民中间进行一场普及性的运动，从而唤起人们对海军事业的热情。海军协会当时不得不搞出一个海军法，在这个方面，英国人，或者换一个更好的说法，我们那些可爱的英国表兄表弟，事与愿违地帮了我的忙。亲爱的朋友，您还记得吗？他们在布尔战争期间完全非法地在东非沿海地区劫持了我们的两条轮船，整个帝国义愤填膺，这也为我们在帝国议会助了一臂之力。即使我的名言 我们德国人必须用我们装上铁甲的无畏去对付英国人的无畏舰队，曾经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喧嚷。是啊，亲爱的奥伊伦堡，我知道，对我诱惑最大的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沃尔夫电报局。但是，第一批已经变成现实的梦想，正在遨游。其他的梦想呢？第二批词将会做出决断。对我来说，继续描绘远航船只和装甲巡洋舰仍然是一种神圣的消遣。现在我正神情严肃地坐在我的写字台前面。您知道，我总是坐在一个马鞍上面，随时准备发起进攻。在通常的骑马散步之后，我每天早上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为我们面对强敌上如此年轻的海军所做的大胆构思记录在纸上。我知道第二批词也像我一样寄希望于大型舰艇。我们必须更快更灵活，炮火必须更猛烈。我会突如其来地产生一些与此相关的想法。在这种创作过程中，一些大型舰艇经常就好像是从我的大脑里跃然而出。昨天萦绕在我脑海里的是几艘重型巡洋舰，塞德利茨号、布吕歇号，他们从我的笔端跃然纸上。我看见整个舰队以纵向排列破浪前进，缺少的仍然是大型作战舰艇。第二批词认为，仅仅为此就不得不推迟建造潜艇。啊，我真希望您，我最好的朋友，文学艺术的爱好者，还像从前那样就在我的身边。真希望我们可以无所顾忌，目光敏锐地闲谈聊天。我会竭尽全力地安抚您的恐惧。是啊，最亲爱的奥伊伦堡，我想做一个救世主，但要是一个全副武装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12年，演播白杨。 即使是在波茨坦水利局当护堤员挣钱糊口，我也继续写诗。在那些诗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死神主掌大权，随时准备应付任何可怕的事情。那件事儿发生在1月中旬。2年前，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他出现在诺伦道夫俱乐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设在克莱斯特大街的新俱乐部都要在那里聚会。此后，只要我有可能，总是不顾路远前去赴会，经常能见到他。我的那些14行诗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他无论说什么，从来都不会没人理会。后来在新激情卡巴莱，我更领教了他的语言魅力。当时在场的还有布拉斯和沃尔芬施坦因。一行行诗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无凭这押韵的独白，恰似一支通向断头台的进行曲。然后是这个天真的巨人的爆炸，其情其景就好像前一年卡拉卡托火山爆发。他当时已经为普费菲尔特的行动杂志撰稿，比如在最近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立即写了《战争》这首诗。当时一切还未成定局，我们都在希望能够因此而开战。我听见这样的诗句：无数的尸体倒在芦苇丛中，被死神的大鸟覆盖，白茫茫的一片。他醉心于黑色和白色，尤其喜欢白色，因此在冰封了几个星期的哈维尔河上，在那片可以走人的河段无边无际的白色世界里， 出现了那个就像是在等待着他的黑窟窿，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我们不禁反躬自问，福斯报为什么没有为他刊登讣告，而只是发表了一条简讯？星期二下午，候补官员格奥尔格·海姆博士和法律专业候考大学生恩斯特·巴尔克在克拉多夫对面滑冰时不慎落入一个为水禽凿开的冰洞，没有任何其他说明。这也与事实相符，我们从天鹅岛上看见发生了事故，我和我的水利局的助手立刻和几个滑冰的人赶到了危险河段，但是只找到了，事后得到证实，海姆那根手柄精美的手杖和他的手套。也许他当时是想帮助遇难的朋友，结果自己也掉进了冰窟窿。或许是巴尔克把他一起拉了下去，或许是他们两人存心自杀。除此之外，在福斯报上还介绍了一些似乎倒是很重要的情况。他是退役的军事法庭辩护律师海姆的儿子，家住夏洛滕堡区国王大街31号。遇难的法律专业候考大学生巴尔克的父亲是银行家，然而却根本未提可能是什么原因诱使两个年轻人存心偏离用稻草捆和木棍标出来的被认为是安全区的滑冰道，一个字也没提，根本未提我们失去的一代的内心的痛苦，根本未提海姆的诗歌。毕竟有一个名叫罗沃尔特的年轻出版商出版过他的诗集，他的短篇小说集不久也要出版。只有柏林日报在事故报道后面提了一句，这位溺水的候补官员颇有文学天赋，不久以前曾经出版了一本诗集《永恒的一天》，出色的才华已经初露征兆。初露征兆，这真可笑。我们水利局的人参加了打捞尸体的工作，我说海姆的诗歌非常出色，并且背诵了年轻的海姆最近写的几首诗歌里的诗句。人们站在大街上向前，望着巨大的黄道12宫。我的同事们虽然讥讽嘲笑，但仍然不厌其烦地在哈维尔河的冰层上凿开了好几个窟窿，用所谓的死神之矛搜索河底，最后终于找到了他。刚一回到波茨坦，我就写下了那首给海姆的诗歌，标题是《死神之矛》。普菲菲尔特本来已经愿意发表，但是后来又非常抱歉地退还给我。一个渔夫透过冰层看见了比海姆小一岁的巴尔克在哈维尔河中漂流，铁十字报匆忙对此进行了报道，他凿开一个窟窿，用船钩把尸体捞了上来。巴尔克看上去很安详，海姆则双腿蜷曲，紧靠着腹部，就像腹中的胎儿那样，面部因肌肉痉挛而变了形，两只手上都有擦破的伤口。他躺在坚硬的冰面上，脚上还穿着一双速滑冰鞋，只是从外表上看仍然是一个结实的小伙子，被各种各样的意愿搞得神魂颠倒。他厌恶所有与军队有关的事情，却在几个星期之前在麦茨自愿报名加入阿尔萨斯步兵团。他满怀抱负，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我知道他曾经想要写剧本。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翻译蔡红军。 1913年，演播张鹏。 这一大片在平坦的农田上赫然伫立的建筑物，一座石头的巨型雕像，一个糟蹋花岗岩的建筑设计师的表现疯狂，难道就是我建造的吗？不，我并没有参与规划和设计，只是在整整14年里作为工程主管参加了奠基、堆料、加层，直到让它高耸入云。在整整一年之前，隆重地砌上了最后一块石头，我手下的一个工头亲自抹平了最后几条接缝。今天我终于可以对蒂莫宫廷参事说，从总体来看是有一点过于庞大。他是爱国联盟的主席，在帝国的范围之内东讨西要，弄来了600万。 就应该这样，克劳兹，就应该这样。我们是91米高，确确实实超过了基夫豪伊泽纪念碑26米。 我接着说，超过威斯特法伦山口将近30米， 超过柏林的胜利女神柱正好30米， 还有海尔纪念碑、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女神像只有区区27米，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蒂莫宫廷参事或许听出了我的讽刺之意，说道， 无论如何，在莱比锡大会战整整100周年之际，我们的爱国主义纪念碑将得到最隆重的落成庆典。 我将几点疑虑混进了他的爱国主义肉汤，稍微小上几号照样有此效果。然后我又再次把地基问题提出来，谈起了专业问题。全是从莱比锡和周围地区运来的垃圾，一年又一年，一层又一层的垃圾。然而我的所有警告，诸如在这种地基上只能产生劣质建筑，很快就会出现裂缝，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带来的后果将是无休止的维修费，当时全是白费力气。蒂莫沮丧地四下看了看，好像他现在就要掏出这么一大笔维修巨款似的。 是啊， 我说，假如我们不是在一片垃圾堆上，而是在战场上的坚实地基上建筑基座，那么准会出土一大批头颅和骨架、军刀和长矛、破碎的军装、完好的和有裂缝的钢盔、军官制服的绶带，还有士兵军装上的粗制滥造的纽扣，其中有普鲁士的、瑞典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也有波兰军团的，当然还有法军的，特别是国王卫队的纽扣。死的人可真不少啊，参加会战的各国慷慨地献出了近10万条生命。接下来我又重新恢复就事论事的态度，提到了用于铺平地基的12万立方米混凝土和15000立方米的花岗岩。蒂莫宫廷参事显得很自豪，称这座纪念碑是与死者相称的。在此期间，总体结构建筑师施密茨教授站到了他的旁边，他又向施密茨表示祝贺，施密茨则对蒂莫四处筹措建筑资金以及给予的信任表示感谢。我问这两位先生，是不是对那句准确无误的刻在上层基座正中间花岗岩上的碑文“上帝与我们同在”确信无疑？他俩充满疑问地看着我，然后摇了摇头，朝着那个压在以前的一座垃圾山上的巨型石雕建筑物走去。我暗暗地想，真应该把这些伪君子刻成花岗岩，让他们站在肩并肩的高高矗立的那里扮演纪念碑的那些肌肉发达的雕像之间。第二天预定举行落成典礼，不仅威廉，而且萨克森的国王也表示要来参加，尽管那个时候萨克森反对普鲁士。10月的明朗天空预示着将会是一个好天气，我手下的一个泥瓦工领班肯定是社民党人，吐了一口唾沫说， 呸，干这种活我们德国人最在行，造纪念碑不管花多少钱。 听众朋友，